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我们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的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了哈，容易发生在暑期的一些涉及到未成年的刑事案件。因为我们在上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涉及到暑期的未成年的纠纷当中，更多的是从民事纠纷的角度跟大家讲的啊，涉及到这种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啊等等这样的话题哈。那么我们在昨天和今天两天节目当中将主要跟大家说一说未成年人在暑期容易遇到的、容易发生的一些刑事案件。昨天跟大家讲了几个不同的案件，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这样一个话题。在这个内容进行完了之后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抚养费的纠纷。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首先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尤其在暑期啊，孩子们有时候去这种公共场所的机会会变多了。像刚才张法官所说的那起案件，他们约架的就约在了一个歌厅哈。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未成年出入一些娱乐场所呀、公共场所，就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侵害？我们也是请到张法官呢，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 那么这个案件其实是一个这个初中的学生，当时只有13岁，他叫小贺，在假期里边呢，他因为喜欢这个打台球，所以呢就是经常去台球厅，家里边附近的一个台球厅玩。在打台球的过程中呢，就认识了比自己大几岁的一个小伙伴，叫小严。小贺的家庭条件其实挺好的，家里边呢也比较就是对于他的一些要求能够尽量的满足，所以呢小贺用的东西呀、他穿的衣服呀都是最好的。那么他有一部非常好的手机，也是最新款，当时呢就是家里边就觉得他喜欢呢，就给他买了。打台球的过程中呢，小严就发现了这个小贺呢经常向他炫富啊。刚才我黄海文哥也说过了，这个经常炫富的确是很危险的。 对， 这个小严呢，因为他在北京，其实就是在北京打工，也没有特别好的工作，但是他经济收入呢也不是特别稳定。在打台球的过程中呢，发现这个孩子家里条件这么好，就起了歹心。 两个人都是男的是吧？ 两个人都是男孩啊。当时小严呢年龄要大一点，大概16、17岁。那么这个小贺呢，被害人对小被害人小贺呢，当时只有13岁。有一天呢，这个小严呢就是先跟小贺借手机，说你这个手机真好，你借我玩两天呗。那么小贺呢，当时觉得就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哥们儿，也经常在台球厅见面，借就借也没关系。他也不是特别抠的人，所以就把这个手机呢就借给小严玩两天。但是家长发现这个手机这个不在孩子手里之后，就问他怎么回事啊。他说借朋友了，说这么好东西你怎么能随便借给别人呢。所以呢家长就让他赶紧把手机要回来。 后来过了两天呢，两个人又在台湾厅见面了。他就跟这个小严说：“说你赶紧把手机还我吧，家长说我了。”嗯，小严这个时候对这个手机就是非常的喜爱。 嗯，他不想还了是吧？ 真的是不想还了。 哦。 然后呢，他想怎么办呢？怎么能把这手机弄到自己手里边？ 占为己有啊！ 当时不说不还了，他又觉得这样就是太容易被别人发现了啊！就直接就等于拿走的话，这不是很容易让家长就找来了吗？ 嗯，对。 所以他想了一个办法。啊，他找了自己两个这个朋友，当然是跟小贺不认识的啊。那么他先假意把手机还给了小贺，然后呢就跟这两个朋友说这个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手机，你帮我把这手机给抢过来。他的这个两个朋友呢，在他的这个指认之下就知道了小贺。在这个小严还手机的当天，就一直跟着小贺到了一个相对僻静的地方之后，就把小贺的手机给抢了过来了。 那抢了过来以后呢？ 三个人就把手机给卖掉了，然后把钱给分了。最后呢，公安机关经过了排查啊，最后三个人是都落网了。啊，都受到了这个法律的制裁。 他这算抢劫 啊，因为当时两个人是这个用这种暴力手段来实施的这个行为，所以三个人都按抢劫罪被判了。我们讲的就是这些娱乐性的场所，包括一些不是很规范的一些娱乐场所，比如说我们的黑网吧，还有一些就是一些这个台球厅也好，或者说是一些电子游戏的场所也好。那么在这种地方呢，一个是未成年人容易结交到不良的一些朋友，受到不良人员的一些蛊惑。另外呢，就是在这些场所里面，因为人员的状况非常混乱，这个混杂，未成年人呢又因为他的这个自我保护能力比较弱，所以很容易受到这个不法的侵害，成为被害人。所以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在假期的期间，我们不要去这些场所，也不要呢随意的与里面的这个相关人员呀结交朋友，或者说是在他们的指挥之下实施一些行为。 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也是提醒大家在暑期的时候进入公共娱乐场所的时候有很多问题啊需要格外的注意，还有作为这个家长啊也需要履行自己监护人的职责。那么这块有什么需要提示的，我们请到黄河跟大家说一说。 首先呢，得提醒广大家长要切实担负起作为孩子监护人的一个责任，对孩子呢，特别是一些未成年人的男孩的假期生活勤观察，多监督，经常与他们沟通提醒，对他们的一些去向啊、行踪、交友范围要做到心里面有数。如果发现孩子有一些不良的倾向呀或者不良的行为，要及时的进行管教约束，不能放任他。特别是要关注到一些未成年人，他有一些夜不归宿啊、吸烟呀、喝酒啊、携带一些管制刀具的一些不良行为，防止这些不良行为最终演变成一个犯罪行为。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那刚才咱们说了好几个方面的内容，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涉及到的暑期的安全问题，就是交通安全。因为北京啊，这个车也比较多啊，人也比较多啊，也还有很多道路出现这个人车混杂的情况。那么我们涉及到交通安全的案例，我们也是跟大家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好，那么未成年人呢，他们有一些交通行为是比较盲目的。那么对于交通安全常识呢，也相对缺乏一些。所以有一些这个假期里边哈，孩子们都有出游的计划，或者是与这个公共交通会发生更多的联系。那么在于这个期间也要注意自身的这个交通安全。我们曾经有这么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小学生，他和小伙伴们结伴出去玩，小区门口啊，想到小区的对面去，那要经过一条马路。那么他出了小区门口，这个孩子呢，当时呢也没注意周围有没有车辆，就冲着马路就冲过去了。这个时候突然一辆这个货车啊从这个路上这个疾驰而来，那么这个孩子当时就被这个车给撞倒了。这个孩子当时的伤情应该是比较严重的啊，就是他的那个头部还有身体很多部位都有骨折的情况啊，所以这个伤后边是构成一个重伤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就是孩子们在这个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没有车辆。其实从小老师们都教导孩子怎么样过马路，但是玩心一重了，或者说是没人提醒的时候，他可能就忘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要多说一句啊，就是孩子你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要看看有没有车。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坐公共汽车的问题。我们也碰见一个孩子呢，他坐公共汽车下车之后呢， 就从车头猛跑过马路。 哦哦哦！ 正好这个公共汽车后边有一辆车呢，它的这个刹车呀不是很好。 嗯 啊，当时看到这个公交车前面猛冲出来一个人，他想刹车的时候已经刹不住了。 嗯， 结果这个孩子当时就被这个撞倒，并遭到了这个车辆的碾压。 哦， 啊，造成了这个孩子未成年人死亡的一个后果。啊， 这是很严重的。 啊，因为这个司机当时他的车辆有安全的隐患，所以那么司机。啊，评判司机是负有主要责任的。 嗯， 啊，这个也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过马路的时候，除了要注意车辆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老师都告诉我们说，你从公交车下来，一定要不要从前面， 对， 要从后边， 对， 要从公交车的后边，然后看看有没有车辆在过马路。 嗯， 所以一些小的安全行为，不要认为哎一直都是这样走的，是不是就没事儿啊？我们不要忽略这些安全的问题，就是时时刻刻的要把这个安全这根弦给绷紧啊！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老师一定要提示我们的孩子，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处于什么位置，都要先把自身的这个人身安全作为这一个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下车的时候从公交车前面走，其实不光对于未成年的孩子，就算对于成年人来讲也是很危险的。从公交车旁边过来的车是看不见有没有人突然出来的， 对，它是有一个盲区的， 盲区根本看不见。 嗯， 啊，而且呢，就是这种安全教育啊，首先我觉得不管是家长还是学校，家长首先需要先以身作则，你自己要做到遵守交通规则。 对， 那么学校在日常的这样的在上学的时候，对孩子们的一些日常的教育也需要这个更多的来加强。那么对于这种交通安全这一块，又有哪些需要提示的？我们还是请这个黄河跟大家说一说。 学校在放假的前夕啊，应该要加强和我们的一些司法机关啊，一些交通机关部门的一些合作，有针对性的开展一些交通安全的或者一些法治安全的一个宣传教育活动。在放假期间呢，学校要加强和学生家长啊、社区方面的联系，密切的关注，及时了解学生他在假期里的一个课外活动、校外活动的一个情况，配合我们的家长还有那个社区里，从源头发现和解决问题，做到防范于未然。 所以说呢，交通安全我们千万不能忽视。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就请到两位嘉宾说到这里。那非常感谢两位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未成年案件审判庭的法官，谢谢二位。 谢谢主 持 人。 好，二位再会。 扑朔迷离的案件， 辞职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是就往他腿上的沙发上往那撞了就砍，一刀又砍了几下，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上。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一起零抚养费的纠纷。那既然是零抚养费，不用支付抚养费，怎么就还会有纠纷呢？哎，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就跟大家来具体聊一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涉诉信访办的杨璐法官。杨法官您好。 嗯，大家好。这个案子呢，其实它的特殊点呢，在于他们当时离婚的时候呢，约定的是一方给另一方的零抚养费，这个呢非常特殊。大家可能觉得说啊，这零抚养费这怎么可以呢？ 啊，就是这个不直接抚养孩子这一方不用支付抚养费。 对， 那您先说一说这夫妻俩当时这个结婚跟离婚的这个情况。 2013年8月呢，夫妻两个呢到民政局登记离婚。 嗯， 而所以呢，他们不是通过这个法院诉讼离婚的。 嗯， 所以他们自己就离婚协议书就约定，这个小孩由母亲抚养，婚后共同财产呢，房屋时间呢就归他的母亲所有了。 嗯，就是说抚养孩子这一方拿到了房子， 抚养孩子这一方拿到了房子，债务呢5万多呢，双方各还一半，这是他们当时离婚协议书的自行

抚养费的数额的时候，可能就会考虑的更多一点，包括就是子女的这个实际需要，还有父母的双方的这个负担能力，还有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这三方面来给他确定一个合理的数额。特别是在孩子年满18周岁上大学以后，如果当时离婚协议中约定，就是说约定即使说孩子未成年了，但我父亲当时承诺了，我写到那个离婚协议上了，那这个时候他还是可以有权利要求父亲支付他这个上大学的费用。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涉诉信访办的杨璐法官，谢谢杨法官。 好，谢谢大家。 好，杨法官再会。 再会。 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关注涉及到暑期的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那其实呢，到了暑期啊，还有一个事情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就是旅行。因为到了夏天呢，是很多朋友集中休假的日子，那同时啊，也是这个旅游高峰期的到来。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交通的越来越发达，大家出行的选择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对于这个出行的距离在1000公里到1500公里的朋友呢，出门坐高铁啊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现在又是北京雷雨比较集中的时候，航班容易出现延误，那这时候高铁的优势更就凸显出来了。那么在乘坐火车出行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在火车之上还是在这个火车站候车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更好的来保护好自己的财物呢？我们在明天后天的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将跟大家说一说发生在火车上还有火车站周边的一些盗窃的案件，也希望通过这些案件的介绍提醒大家，我们在乘坐火车出门的时候，对于财务的看管一定要留神。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版拍案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另外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核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小薇愁。